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并且 北京时间晚上7: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此外，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把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回放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哔哩哔哩账号上，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点播收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动漫游戏评论人老白。欢迎老白。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易漫画老白。 欢迎老白。还有这个 coser 二次元文化爱好者韩小木和眼镜，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换一种介绍的方式，我们应该欢迎巨星周奇洛和总裁大人做客我们直播间，是不是？ 大惊小怪， 幼稚。不过如此，是不是？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之前，我已经就是被总裁大人教育了一晚上了，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因为我惊讶了一下，我说总裁大人自己打饭，总裁大人就说大惊小怪。 说明我们的总裁还是非常非常的 平易近人的。是，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后面摆好餐盘准备去帮你打饭了，但是发现你已经就是提前对我们食堂的玉米下了手。怎么样，好吃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白薯好吃一点。哎，这个事情太接地气了。 哪里来的白薯，明明是红薯。看这个总裁大人还是五谷不分，是不是？因为平常吃的太好了。 对 所以偶尔吃一下我们这种健康排毒养颜餐还不太习惯。 下回给你带真正好吃的布丁好不好？ 没关系，我觉得、哦、哇真的。但是其实比起来布丁，我更喜欢你的黑卡。因为可以选择性的留下来，抛出你的黑卡给大家亮一下好不好？ 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问了，大发慈悲的给你看一眼。 大家看一下那个黑卡的右下角还有李泽言的 签名， 大名是不是李泽言？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这个道具也是，哎，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我想好好珍藏这个道具。 是的，好好收起来，没准就是待会儿出电台的时候发现你的黑卡已经不见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这么多，是不是有的小伙伴还不太清楚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其实之前也给大家做过预告，我们今天要聊的就叫做克与非洲人。 错了， 开玩笑的，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款恋爱养成类游戏《恋与制作人》。我相信周围的小伙伴，尤其是女生，是不是多多少少可能都会体验过或者是听说过这款游戏。因为你会发现最近好像一打开微信的朋友圈，就是两类小伙伴，要么就是特别充满母爱的养娃娃，要么就是每天都在发自己老公的各种照片，就是在玩恋与制作人这款游戏的小伙伴。 对， 所以说如果说在大家的真实生活当中有四个男生，他们分别是帅气的警官啊、霸道的总裁，还有这个温柔 的 科学家，还有闪亮的明星，大家会选择哪个呢？ 我肯定不跟他们做朋友的。 为什么？因为对比太明显了。 对啊，怎么可能跟这样四个人坐在一块呢？ 没有啊，我觉得你就是资深版权经理，你也很 啊，是吗？ 就是很有这个 不画风都不一样了，好吗？ 那我们的这个总裁大人和巨星，你们两个有什么想发言的吗？ 我可能会选警官吧，感觉比较稳妥啊。 原来总裁喜欢警官这样 style 的是吗？这样风格的， 国家公务员嘛。 啊，那小木呢？ 我觉得也是，如果单从职业上来说的话，我会更喜欢警官一些，就非常有正义感。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今天没有一个去 cos？ 没有，但是就是因为单从职业上来说嘛，但我们今天是 cos 那个角色，游戏里的角色，因为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性格。 是的， 对。 其实刚才小木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这款游戏里面的四个男生真的是性格都非常的鲜明，而且怎么说，就是人物塑造会比较的丰满，所以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小伙伴去入坑，是吧？去玩这款游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来聊一聊《恋与制作人》，我们会从这个游戏的玩法呀，或者说这个游戏它恋爱养成游戏在我们国内的一个发展的现状，或者在整个这个游戏史上是不是 可以 一个情况 可以拉高到这个高度？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屏幕前或者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想和我们沟通交流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跟我们发来弹幕交流。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也期待着大家去关注。还有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粉丝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等待着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1，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动态大师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网易漫画的资深版权经理啊，动漫游戏评论人老白，欢迎老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白。 还有我们的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韩小木，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应该是大家好，我是周希洛。大家好，我是李泽言，是吗？今天晚上直播间蓬荜生辉。先来看看弹幕好不好？刚才我看大家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有说就是还没有开，就是没有怎么氪，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卡关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小木作为一个满级玩家，待会儿可以给大家就是交流一下，如果我们不愿意氪金的话，怎么样把这个游戏就是最大程度的去体验它的娱乐性，好不好？还有大家在提到说这个大家有讨论，就是在弹幕里面讨论说都看见过什么样子的恋爱养成游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老白这边会比较， 对，咱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 对，比较有发言权，所以待会儿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聊到。那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什么地方入手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恋与制作人》这款游戏的一个大体的世界观，好不好？ 作为一个玩家来说啊，在我感受就是《恋与制作人》是指这里面有一个女主，她设定是有一个女主，然后和四位男生之间有不同的经历，然后包括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啊之类的，然后让他们去发展出来的一个故事，然后而且里面设定是每个人都有超能力的， 对，在游戏当中会有一个设定，就是那个怎么读啊 Evolu 吧，它应该是 evolution， 就是进化的那个前面的一点的。 其实 love 倒着写， 原来是这样。 哇，真的吗？那个怎么拼的 ？EVOL，LOV。 哇，你这一定是上网做了功课了，是不是？还是真的是自己发现的？ 我身为一个总裁，什么不知道？ 因为你 大惊小怪， 因为你在游戏当中也是一个超能力者。 是的， 我觉得这个设定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我们可能之前接触的一些就是恋爱养成类游戏，可能更加的日常化一点，但这个在日常的日常情节当中也加入了一些就是比较超能力 的 元素在里面，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还蛮有吸引力的这种感觉。 对， 加强了他们很多的魅力啊。其实 对，而且吸引我玩下去，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少女心比较少的人。 嗯， 但是吸引我玩这游戏玩下去，还有一点是它的剧情， 解谜的感觉很强。 对，就是 背后有什么？ 当我以为它是一个恋爱游戏，因为一般我之前玩的那些恋爱游戏啊，或者少女游戏，都是比如说女主、男主跟一些人的感情问题、感情来引发出来的这些剧情，但是它这个是你刚玩两章觉得哎这是个恋爱游戏，突然它会给你加入一些比较悬疑的剧情， 嗯， 你就会觉得很哦，这竟然是一个超能力的一个悬疑的游戏，并不是单纯的只是讲恋爱。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有一天晚上我好像看你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剧情， 对对对， 拼命的想知道剧情。 对，是这样。 所以这个游戏的剧情是非常的吸引你了。 嗯，对，是因为它设计的非常巧妙，它每到一关，比如说我忘了第几章，可能是假设第六章吧、你只有到25级之后你才可以体验第六章以后的剧情，但是可能你如果是不充钱，然后单纯只是按照正常的 会慢一些 来玩的话，可能你玩第六章也许就刚刚到23级，你那两级你也是根据时间你也是可以升到的。 所以你看像我这种不充钱的现在39级，我们问问充钱的现在已经多少级 我已经满级很久了， 满级是50级 很久， 是是， 对对对。 我在我们弹幕里面做了调查，现在大家还有没有不知道恋与制作人这款游戏里面四个男主角设定的？如果还有小伙伴不太清楚的话，我们还是先大概介绍一下这四个男生的性格、好不好。 嗯， 刚才说的比较笼统，就是有什么警官呀，然后有总裁，有巨星，还有 科学家。 嗯， 然后他们分别名字给大家上一下图吧，就比较直观一点看一看。先来看我们小木今天 cos 的这个角色叫做周奇洛。 周奇洛 他其实是一个偶像，应该算是影视歌三栖花的一个巨星，而且他的超能力我觉得也是很让人羡慕，就是没有人不会不喜欢他， 绝对 见到他一定会被他的魅力所吸引。 不错了，紫宁生真的很浪费啊。 而且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小的花絮啊，今天呢我们小木是带着这个假发来过来参加的节目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样就出门了吗？然后小木跟我说对啊，因为我包里塞不下假发，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把它戴到头上来了。我说你小心被搭讪结果给大家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在地铁上真的被搭讪了，但是很尴尬的事情是我当时正在自拍然后结果别人过来搭讪，就有种自己自恋被人发现现在感觉， 所以当时是不是就脸瞬间通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看戴上周奇洛的这个假发，瞬间也有了绝对吸引， 绝对吸引力， 绝对吸引力， 好像是这样。 我们下面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眼镜今天出的角色，他叫做李泽言。这个真的是，有谁能够拒绝总裁的示好呢？不是，应该是那个示好后面还加两个括号，谁能做拒绝总裁的黑卡？ 黑卡。 那李泽言 不光是个总裁，他在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贝蒂身份，就是他其实是个大厨，对，是一个生活的非常精致的人，然后希望大家在游戏里边探索一下他是怎么暴露这个身份的过程。 是，我觉得李泽言应该说是有三重身份，大家接触到第一层身份应该就是他是华瑞的 总裁， 那么在几年时间里面就让他的市值超过了多少多少个亿，总之是一个身家不用说，然后能力也不用说，年轻有为的这么一个总裁。第二个就是刚才眼镜说到的，他还是一个美食家，就做的菜可以让很多人都 传奇级别的美食家。 对，传奇级别的美食家。第三个就是他也是一个超能力者，在游戏当中他的超能力是 时间操控， 时间暂停。 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美少女战士，也有一个就是冥王星的能力，好像就是时间暂停。然后我觉得时间暂停真的是一个开了挂的超能力。 对， 肯定是有代价的。我很期待接下来李泽言会付出什么代价为这些事情。 现在好像出到剧情第10章还没有揭秘他的超能力， 卡在最 关键的地方。 先不剧透， 不剧透。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就看看我们的帅气警官白起。 白起， 白起其实喜欢白起的女生还挺多的。 白起也是这个游戏的 logo man 嘛，就是在那个 logo 上是白起的那个形象。 对对对对对， 是吗？ 对， 因为之前就是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就有玩家在预测说到底白起是男主还是李泽言是男主？ 对， 因为他很多海报，李泽言站的永远是男主位。 嗯、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就是宣传的那些就是活动啊，都是李泽言当主人物在前面站、 这个、先火起来的其实是白起，是吧？ 对，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传的包括在聊的都是关于白起这个角色。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李泽言很快就以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这个速度就冲上来了。 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作为一个游戏公司，它一般来说会自己在研发或制作阶段就设置一个所谓的绝对男主，还是说他会看这个投放到市场之后大家的反应，然后再去慢慢官推一个人作为男主呢？ 嗯，其实这种在多角色的这种游戏、嗯、尤其是就是一对多的这种游戏设置上来说，一般来说他会首先钦定一个， 嗯， 就是有点像嗯我们那种偶像团体， 嗯， 大家都会抢那个 C 位嘛、 嗯、 对 Center 嘛、嗯、他会从游戏的制作层面上先会假定一个人物，嗯、当然了，这个其实是不影响后续就是各个角色各自的发展的， 是 因为就好像我们比如漫画里边大家都开玩笑的说主人公是负责推进剧情的， 嗯， 配角是负责让大家喜欢的， 是的， 对吧、嗯？所以这种游戏一般来说也会这样，嗯，随着游戏慢慢的进展，各个角色的魅力慢慢的就是体现出来之后， 嗯， 不同的这个咱们叫这个粉丝群吧， 嗯， 不同的粉丝群就培养起来了。最后大家可能会发现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一开始站 C 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粉丝最多的那个人， 嗯，对，然后慢慢也可能会调整一下，就是他官推的那一个人的、 嗯、一般来说慢慢就会淡化这一点、 嗯、 调整倒不一定，因为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粉丝群、 嗯、 我把谁提上来嗯都不太合适，对吧、 嗯、 总会伤了你或者伤了他。 对，这个游戏它还是比较均衡一点，是它隔几张会有，比如说某一张就会只有这一个男主的剧情，然后再隔两张是下一个男主的剧情， 嗯， 就比如说我之前会一开始会特别喜欢许墨、 嗯、 然后后来喜欢白起，然后玩到第八章之后就开始喜欢周奇洛，然后玩第十章发现我最爱的果然还是总裁，就是他因为每一章剧情你会体验到这个人物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和另外一个性格、 嗯、 另外一个 角度，是个 不爱的。而且真的要是说调整的话也主要都是靠当时的这些活动， 嗯， 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哪个角色可能需要推一推，他们就会当即出那个角色相就是相对应的活动。 现在他上线一个月，大概出过的活动比较最大的应该是总裁生日的这个活动， 应该是这个， 嗯， 比较生日嘛， 好像前一次是总裁生日，然后这次是许墨的 啊、 嗯，但是许墨这次不是生日，只是一个就是 收集麦克风， 对对对对对，之前是蛋糕，许墨是麦克风， 对， 八十年代的流行金曲。 哎，你说到这个总裁生日，就是插一句啊，我记得就是送总裁好像就是吐槽券和。生日蛋糕、 嗯、 然后大概你会攒好几百个蛋糕送给总裁，我在想总裁能消化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吗？ 对对，那阵子就有很多的类似于同人漫之类的就会画，就比如说总裁把肚子吃得特别撑啊之类的， 哎， 说为什么他吃九百个蛋糕都不长胖，就是有很多那种同人的作品就延伸出来了， 嗯， 这是活在同人中的丰富的角色。 是、嗯、我们再来看刚才提到的最后一位许墨，天才科学家。 对， 其实我觉得在前半段的时候许墨的剧情还挺重的， 他是刚开始特别重， 嗯，而且他会有比较明显的向女主示好的这样的举动，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去吸引大家的好感吧，因为其他三个人可能相对来说、 嗯、 尤其总裁会觉得稍微有点疏离的感觉、嗯、但是许墨就一直是属于特别体贴特别温柔特别细心特别能够感受女主的种种需求，而且可以满足她就是各种这个 随时出来 帮 忙。 对， 没 错， 许墨的设定在我眼里就是那种每个作品里边最一定要有的那么一个邻家大哥哥， 哎 的那种爱护女主的， 白起也有点就是哥哥的感觉， 白 起 比较 是 学长 的， 学长 帅气，学长 是憧憬型的，对，憧憬型。 是的，刚刚给大家介绍完了四个主角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剧情方面，其实刚刚小木也说了，只出到了第十章，而且是个比较关键的点， 嗯，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自行体会。 剧情最好你不要跟大家来讲了，要不然大家都被剧透完了就不去玩了。 对对对， 游戏公司可能会跟他们， 游戏公司可能会来找到我们。但是来找我们上个节目也挺好的。 啊、哦，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开始剧透，不要不要，剧透胖十斤。好，那我们看今天，眼镜和小木是出了总裁和那个周奇洛的两个角色。 嗯。 其实我觉得女生出男生的角色还挺难的。 对对对。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今天这个 cos 的比较重要的点？ 从总裁 开始。总裁可以说一说。 惊小怪， 好害怕。 首先就是，你不要傻笑，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用眼神去看别人。 嗯， 这个是保持风度、嗯、哎呀我不敢看走开， 因为直视别人是很多男性会做到、嗯、但是女性会一起呀下意识回避的一个行为、嗯、 对对对对，就像刚刚吃饭我跟眼睛在说话，然后他在直视我之后我就会害羞了，当时 然后你一直说不要看我 是 啊， 是一些眼神交流， 是这样是这样、 嗯、其次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反串 coser、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做出很大牺牲，就健康上的牺牲的。 嗯， 我们女孩子出男性角色，要在身形上面把自己修正成男性的身形， 还挺难的。 其实，哎， 但是你没有什么难度，知道下一点。 你们不觉得这个屋里这个温度对我们来说还要多出一层， 哎、对， 也是挺不容易的。 可能观众不知道咱们这屋里有多热。 他们应该知道，因为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诉一次苦。 31度，朋友们， 是的，是的。 就像我穿短袖，我都已经在出汗，就不要想总裁三件套了。 那话怎么说的来着？ 总裁上半场不行，穿衬衣吧。我们也挺喜欢，就是 对， 轻松一些的总裁的。 然后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说，说不要觉得这个男人看起来光鲜亮丽，其实他背后早已经冷汗津津。 这就叫做换位思考。那怎么样？出一个万人迷，感觉怎么样，小木？ 哇，这真的很紧张，因为你也知道上台。就在做节目之前我就在照镜子一直在补妆啊、嗯、各种抓头发、嗯、其实就是怕喜欢这个角色的那些玩家或者是粉丝他们会伤心、 嗯、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二次元的游戏，它都是纸片人、 嗯、 都是一些二次元的人物平面人物，你把它带到现实生活中我不可能有上面那么大的眼睛那么帅气的外表、嗯、所以就是包括就尤其最难一点就是我们是女生声音是女生、嗯、就只要一说话人家就会觉得哦这是个女生啊，就会一下子出戏。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刚才我还在跟眼镜说，我说要不要你一张嘴的时候我给你放一下那个 CV 的配音。 哇， 不过如此， 切过去 简单又是 这样还挺好的，请务必放一放。 对，就其实有时候很难就是真的让观众带入到这个角色上去。 而且今天眼镜是还穿着李泽言的衣服去了漫展逛。怎么样， 今天其实还是压力挺大 的，收获了很多小粉丝是不是？ 大家就是之前听过前面几期节目或者现在就是认识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说话非常非常活泼的人。 嗯， 但是今天我不一样，我背负着万千少女的梦想站到了三次元，站到了那个漫展的舞台上，那么我就只能一脸淡漠的看着大家，然后小伙伴们过来问我说，哇李总可以求抱抱吗？我就说可以。 幼稚 对， 说人家幼稚、 先要说幼稚、 啊、但是没准小粉丝就喜欢就是稍微带一点点那种 对 没准他希望你说他幼稚。 对，因为我有网店，就有小伙伴来我网店买假发的时候跟我说，请你把寄件人写成李泽言，他想感受那种李泽言给他寄东西的感觉。 哇，真的好浪漫。 但是我当时顶着客服的账号我直接跟他说了两个字，幼稚。 然后他就成为了你的网店的忠实粉丝。 对对， 应该就是做一套表情包，就是李泽言上面 三连， 又三连， 对， 然后周启洛上面写着愿意做我的薯片小姐吗？ 哦， 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游戏就是跟一般的这种恋爱养成游戏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这个玩法层面上它有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的交互层面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对一的交互， 比如说像它的这个电话呀、朋友圈啊、短信啊， 这个当时真的觉得很惊喜 对吧？这个很惊喜， 突然发现就是有人给你打电话了。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只有这个游戏目前来说应该是只有这个游戏来做了，做了中国化的。而可能有一些日本游戏或者其他国家的游戏有类似这样的玩法，但是真的只有这个游戏在做。 是的，那具体恋与制作人的游戏玩法我们会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详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我们这个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样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65669。那我们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拜拜。 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 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欢迎老白。 大家好，我是老白。 还有我们的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韩小木和眼镜，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招牌 pose 吗？ 真一个偶像嘛。 但我感觉好像小木没有出周奇洛的时候也经常会有那几个 招像包袱嘛。 命令一下。 命令一下。像我就没有什么招牌动作，万年剪刀 手。有的剪刀手。 万年 剪刀手。 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在拍照上面我可能要跟你们好好学习一下，就是怎么样拯救我今天晚上的合影，我不会再万年剪刀手了。 那你得跟我们的那个周巨星好好的沟通， 好好学一下。 交流。 好的，我的薯片小姐。 好甜哦。 尊严，你不打算对我说点什么吗？幼稚。 幼稚。 要开始三连了是吗？ 幼稚。 好过分哦。 好吧，我的卡你拿去随便刷。 哦，真的，卡给我递过来。 给。 这两张卡。来给大家看一下。 交易。 拿走。 老白帮我一下，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儿。 我主要是觉得到我这儿应该就。 没有然后了。 让我来看一下黑卡，给大家展示一下。黑卡上面写着 Li Zhe Yan。而且这个号码也非常吉利，是7388-6388-8888888。 哇哦， 那问题是密码我还不知道呢。 这种 黑卡要什么密码？ 刷密码的。 哎呀，我把黑卡掉了， 惊掉！ 一会儿再说吧， 完全惊呆。 当然再剪掉了。 我们下半场抓紧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不是漫游嗨翻天了，《恋与制作人》这款游戏当中最吸引大家的游戏玩法都有哪些，好不好？ 嗯， 开始。给我剪卡的时间。 不是，我比较吸引我还是剧情，就像刚刚说的，最吸引我就是剧情，然后就是一些类似于像它这边有票房争夺战，是可以跟其他玩家对战的一个， 是挺好玩的 方式。对，而且它比如说这边还有那个类似于叫什么什么城市新闻，那个是让你去解决一些问题，就根据选项来解决问题。它那个，但是它里面都会有剧情的，你可以看到一个个小故事什么的。 对，第一段、第二段，上中下三集的那种感觉，它最后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 我也很喜欢这个。而我呢，身为一个大型投资公司的总裁呢，我对这个影视公司的发展还是比较关心的。 关心难道不应该是盈利吗？ 非常关心的是， 你难道 关心的不应该是华瑞吗？刚老板说你为什么要关心女主的？ 还有一个部分啊，就是恋与制作人其中制作人的这个部分，他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这 制作人这部分难道不应该我讲吗？ 这是一个真的制作人在那边。 对呀，一个真的制作人在这儿，你要 好吧？左小梅，你来做一下报告给我听。 哇，就是我们漫游嗨翻天前两天居然破了10000粉丝，我们现在是个万粉主播了，鼓掌。 好了， 不愧是薯片小姐。 嗯，是的，你的那个蝙蝠侠的卡， 你不说给我《水浒传》的卡吗？《 水浒传》的卡你要不要？ 我们两个是在朋友圈里交流的。 嗯，是。说回来，还有什么会比较吸引你眼睛？ 其实它这个游戏有一个特别好的部分，是我们工作的人很可或者学习大学我们在规划学习时间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 啊， 那就是城市漫步。 嗯， 城市漫步，它一打开之后。你就基本上动不了手机了。它的 防沉迷， 对，它的设定是只要你手机切到别的 APP 或者是换到别的画面，锁屏都会停止进行， 是， 所以你只能打开它，插上充电器放在一边，直到2个小时之后再回去看手机 是 发生了什么剧。但这是一个规划时间来说，能够方便我们去集中注意力干一些别的事情， 对 一个很好的。 我看微博上很多人都说，一开城市漫步，自己的学习工作效率都变高了， 真的吗？ 因为真你要远离手机，连微信想想都不可以，你都不能点 点。哎，这个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管理自己，它是为了提高和里面男性角色的好感度。 哎，真的，你们两个说的这么一本正经，我都有点相信了， 它是真的，是真的。 但我在玩城市漫步的时候会很着急，就我可能过5分钟我就瞄一眼，然后发现没。长几个人，然后我就会用手指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说明你不是乙女游戏的核心玩家。 原来是这样， 对，时间长了，当你习惯之后，你就会真的会把那2小时空出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对，也是，它反正剧情都是重复的。 或者实在不行，中午睡午觉的时候，睡之前先点开，然后当你睡醒2个小时正好。 所 以当我们在进行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工作，比如说学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城市漫步，把它搁置到那儿，当一个放置类游戏去玩上。 对， 放置类游戏不是这样玩的。 知道了，蛙蛙嘛。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小 青蛙的母亲。 对，它里面有一个小细节是城市漫步，每个人它上面显示是100次，但是它可以刷新，就一个人每一周最多可以走300次。 怎么刷新呢？ 当你就是它 那个 有2个小箭头。形成一个圆的那个小箭头，摁一下之后，它会第一次你会免费刷新，第二次花5000金币，第三次花10000金币。但是当你走完一次之后，也是10000金币的收益，所以它不会说是让你亏钱。当你走完三次，每一个人物，当你走完三次之后，它都会送你100钻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省钱的方式，就是不用充钱，不用氪金。 这就是大佬啊！ 这就刚才给我们弹幕上那位小伙伴介绍的一个小窍门。其实小木不说，我还真的没有发现。我发现我就是做完每个人100次的城市漫步之后，我想耶，这一周终于 没有。其实一周是1200次，就4个人，一人300次嘛，就每个人都可以得100钻，就相当于你一周就400钻。 你们知道为什么女主的腿那么细吗？走的， 这个从游戏设计上来讲，其实是，说实话，其实这个目的还比较简单的，这是一个增加我们叫这个软件的这个时间占有率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我这个软件在你的APP 上保持打开的状态，然后你一直在关注它，不管你有没有操作，你一直在关注它。实际上，对于 这个界面的时间越长，就越证明它就越能增加这个统计的值。 对，就是我的，我说明我的这个软件对你的时间的占有率很高。这个从行业内角度来讲是这样的，但是他用的这个方法其实挺巧妙的。要我们说，这要比那种就是我单纯的就是为了占你时间去占你的时间这种的就要好很多。我用一个交互的方式来，但是其实目的还是很明确的。 就之前我们会说有一些游戏干得很累， 没错， 就属于它需要你一直 不停的摁，不停的玩。 但其实那些操作有一些是相 对机械性的重复性， 没错。 不过如此， 对，像我原来玩阴阳师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玩着玩着就会睡着，是因为我真的要重复的去玩那些。 对，没事，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像这种我们叫就是女性向或者乙女游戏这种说法吧，就是这种游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女性向的女性游戏的这个玩家，就是女性玩家，她们对于某个游戏的粘度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说句不好，举个例子，比如我自己，如果我玩恋与制作人，你让我把这手机放在那2个小时不能干别的事情，我是绝对受不了的。因为我是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用这手机来完成。但是如果我是这个游戏，我是女性玩家的话，我可能像你们似的，我真的就把手机放在这儿搁2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我 因为我就是要干这个事儿，我宁可不干别的事情，我也要干这个事情。 嗯， 这个就是对于不同的这个游戏，它面向的，因为不面向的是不同的这个玩家嘛，它有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像，像刚才说的那个阴阳师，它的有一些设计其实是专门针对比二次元，所谓的二次元用户的， 对对对对对， 让二次元用户觉得就会非常的舒心，或者说二次元用户觉得这个梗就用得非常好。但是，普通的就是普通的游戏玩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奇怪啊，或者说我根本玩不进去，这是有可能的。 对， 不同的用户群体，他的需求、他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常喜欢二次元文化的这一类朋友，另外呢可能就是会比较现充一点，就是他们的关注点可能会比较更多的是在主流文化这块。我发现这个界限还是比较的 很明显， 很明显。 是的， 就是三次元的朋友基本上没有在朋友圈里说我要玩这个游戏，你会发现就是玩这个游戏的基本上都是非常喜欢二次元文化。 其实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就是最近是属于风头正劲嘛，我们这个风头就是所谓风潮，就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受到了别人的这个推荐，然后包括在社交圈里边看到别人在玩，所以他也会来尝试这个游戏。其实刚才那个小木跟眼睛说到，就是说他们喜欢这个游戏，喜欢这个游戏在哪儿，有一点他们没提到，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有意识的错过了，就是这游戏画得好看 啊。 有这个元素吗？ 有 这个 女性向游戏最重要的一点， 美型 其实是美型 画的，对，一定要画，一定要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刀剑乱舞》 啊，我知道， 对吧？《刀剑乱舞》以前被这个游戏行业内的很多人称为 PPT 游戏， 你知道吗？我一提《刀剑乱舞》，想到了我一个黑历史，就当时出来一个刀剑，是我记得好像当时是不是就是。是小木在吧？哪次？哎，算了，不提了，反正是黑历史， 不要想起来就好。 对，像《刀剑乱舞》，他当时 游戏其实做的挺中途， 就是其实游戏咱们直接说吧，游戏做的很差，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感觉上就是收集纸片人的游戏， 对 这种感觉， 就是也是那种收集型的。 它甚至都没有动画。对吧？所动态效果都很少，也没有语音，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靠例会，左挪一下右挪一下。但是就那样的一个游戏，其实很多女性用户已经 满足了， 可以满足了，满足他们一部分需求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女性用户群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满足的一方面。但是女性用户她也有很多不容易满足的一方面，比如说你想让这个游戏真的去牢牢的拴住他们的话，就比如说像小木说的，这个游戏出到第十章的情节了，对吧？假设这个游戏有两个月不再出新章节。 你会怎么办？ 这个游戏就没有人玩了。 我就会忘掉它，删掉它了， 对吧？ 对，是这样。 可是现在，比如说小木已经满级了，他还在执着于去把自己所有的卡牌去升到五星或者升到四十级。 对， 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不更新的话，你还会 可能就不会那么去继续玩，因为我玩一游戏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就是我发现我玩什么游戏，我会首先先充一张月卡，但是当我玩这个游戏玩， 这是真正的氪金， 差不多，但当我差不多玩到一个月的时候，是一个分界点，有的时候可能就会。直接就会觉得也其实也没有那么大意思，就不会再玩了。 是吗？接着冲，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他来决定这个游戏。 而且他就肯定他像现在其实就挺聪明，他一直在做各种活动。 对， 就刚做完一个活动，隔上一周，然后又做第二活动， 就 会让一些 去吸引你， 会让一些满级玩家就。有的去，有其他事情， 他必须要不停的去推出新的情节，尤其是剧情。像，其实刚才咱们在节目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女性用户在投入到这种游戏里面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有两种不同的体验，对吧？刚才咱们也提到过，自我感受和自我代入，这是两种，就是看上去好像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自我代入是我就是这个人物，自我感受是我在看着某一些人物发生。的故事，其实刚才说到的，比如情节设置啊，比如说这个，恋与制作人的女主角和里边的几不同的这个四个男主角之间产生一些互动，实际上这是一种，其实并不是那种代入，这是对，这是感受类的，就是设定好的剧情，设定好的情节，然后玩家作为一个 旁观者 去看说。 哎，这个女主人公在感受什么什么样的故事？当然她也有很强的代入感，因为毕竟是很多东西是用主观视角来完成的，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追电视剧的感觉？ 可能比那个代入感要更强一些。 就比如说， 但是实际上它的情节是设置好的， 嗯、 因为我相信像眼镜也好，小木也好，肯定也玩过很多就是别的类型的这种、 嗯、 哎恋爱养成类的游戏。嗯、咱们往前说一说，比如说。嗯像一些像心跳回忆对吧、 嗯、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就是、 嗯、 老牌恋爱养成的游戏了、 嗯、 这个 算是鼻祖型的吗？ 应该是鼻祖了，它是、 嗯、 如果没记错的应该是1993-94年那会儿推出的，很早 很早、嗯、 但是它当然它是一个男性向的一个养成类游戏嘛。它、那个就是纯粹的代入，因为他看不见男主人公，男主人公首先他是不出脸的， 嗯， 就是你是作为这个主人公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不会把男主人公的形象去框定好，他就是这个人， 没错没错。相反，女性向的这种恋爱养成游戏、 嗯， 很多游戏它是要把女主人公设定好的， 嗯， 这是 一 个，哎，对，比如说《恋与制作人》， 嗯， 他这个女主人公是个什么人？她是个制作人， 嗯 啊，她长成什么样？她有刚才说的啊，腿很细，对吧？ 嗯、对 啊，虽然天天在，除了名字你可以自己设、 嗯， 剩下的都是人家设定好的。为什么？ 嗯、 是因为其实女性玩家更喜欢感受的是一种就是公主与王子的这种的完，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一种、 嗯、 这种闭环故事、 嗯、 而男性的这种就是玩家他喜欢的其实是一种就深入的参与感， 嗯， 就是如果我相信啊，嗯，如果有一款面向男性的恋爱养成游戏、 嗯、 是男主人公是一个帅哥长得特别帅、 嗯、 然后呢所有的例会都是他和这个女性角色发生的关系， 那会不会 这款游戏 让很多人很让人 肯定没有人玩， 兴趣索然， 这估计就是、嗯、肯定没有人玩的、 嗯、 因为男性用户的这种感受的出发点跟女性用户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哦， 所以男性更希望我就是那个主人公， 没错没错， 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进行这种恋爱养成的体验， 对，没错没错没错、 哎、 因为 其实听老白说到这么多，你知道我们的感触最多是什么吗、 嗯、 就是我想到了为什么 coser 中好多都是女孩子， 嗯， 我们不是想说利用自己的模样去完成一段故事，而是我们希望借助 cos 成原作的角色去体验他们的故事， 嗯， 这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女性 coser 会相对比男性 coser 多一点的缘故呢？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女生就是长得 长得比较漂亮 就比较秀气嘛， 两个可能都有 吧，一些帅哥的形象会、 嗯、 会 对两个可能都有、嗯、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听完老白这么解析，我往当时脑子里面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不是我出 cos 的想法吗、 啊、 就比如说 因为 今天眼镜出了李泽言， 嗯、 你是不是会觉得我就是或者说嗯 我就 会 觉得我有资格去体验李泽言的人生了、 啊、 但是我不是说想把自己活成一个，我不是想把眼镜活成一个李泽言， 明白了， 这可能是跟这个就是 共情的一种 比较深层次的一种心理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虽然这个没有定论吧，但是这个从整个游戏的行业包括比如动画行业、 嗯、 包括漫画行业去设置一些情节的时候面向的人群不一样都会有这种偏向性， 嗯，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国内说除了恋与制作人之外我们好像也没有一个类似的游戏可以去玩， 嗯， 所以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款游戏现在特别火爆，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嗯， 就是我们就是竞争会不太激烈，就 游戏市场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少女类的这种游戏其实开发的确实还是比较少，对吧， 嗯，是 总体感觉上来你像这个咱们说的恋与制作人这个公司之前做的那个奇迹暖暖， 奇迹暖暖， 对吧，暖暖环游 世界 啊，对对，这个都是很明显标的的就是女性用户群体， 对， 但是真正，嗯， 吸引到了很多男性的玩家， 也是有一部分男性玩家， 但是我在想就是男性玩暖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心态， 可能就是一个给自己的女儿买衣服的感觉吧， 嗯，可能会有这方面老父亲的心态 可能会是这种心态， 对， 因为 改天找个男性用户采访一下， 对，可以找个男性用户问一问， 嗯， 因为相对来说女性用户市场的规模其实潜力是很大的， 嗯，对， 现在很尤其是现在这个恋与制作人， 就是类似比如说现在在手游市场上的 大概的数据来说，前些天也是看到了一些这个咱们的这种数据机构或者第三方平台评， 嗯， 就是给出的一些数据， 嗯， 女性用户在手机市场上来说女性游戏啊，应或者说是游戏的女性用户群体， 嗯， 要比游戏男性用户群体甚至还要多， 嗯，哦， 主要 是在 手机端、啊，手游市场来说， 所以你看我们女性真的是半边天， 半边多天了， 半边多点天。 所以特别有趣的是，如果把这个视野拉高到整个游戏行业， 嗯， 就是包括比如说， 嗯， 电脑游戏啊， 嗯， 主机游戏啊， 嗯， 都算上之后， 男性是大概占3/4，就75%的用户，女性的比例在25%左右。 嗯， 但如果只缩小到手机的平台上，就是基本上就是 反超了， 哎，一半一半，甚至还多一点。 是因为平台的缘故吧？平台的占有率 应该主要还是因为使用场景的问题。 嗯、 因为，说实话，男性可能是跟性格啊，或者跟从小接触的有关系，他们是愿意单独拿出时间来去体验游戏的。 嗯， 而大部分女性实际上是在空闲时间体验， 碎片时间， 哎，碎片时间休闲，以休闲的心态去感受游戏，去体验游戏的。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这个小伙伴说养成类游戏有点变相看小说的感觉，其实也就是刚才老白说的， 对对对对对， 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旁观者的角色去看这个故事。 对， 是的。这小木为什么那么着急？我就是好想看剧情， 好想知道后面的剧情是什么。 对，没错。 因为国内以前也不能叫以前，现在其实人家做的也很好，有一个橙光游戏，我不知道你 知道 吗？ 知道。 他们主要就是做这种小说类 的、 剧情类的、 文 字类 的游戏， 叫文字冒险嘛。 嗯。 文字冒险类的这种 后宫故事居多是吗？ 就 根据你的选择AVG 吧，就是冒险，它叫文字冒险类。实际上你能做的选择其实蛮少的，但是大家 都 很多很多用户愿意，尤其是女性用户愿意去体验，就是因为她想感受的实际上是一个剧本。哎，这个剧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以一个看有声读物的心态去玩这种游戏 啊，而且 能够操纵这个有声读物的结局和走向。 我觉得那个很好，是因为它两个选择， 对， 然后当你选择不同的时候，它会有不同分支的 顽强的， 但是这个恋与制作人他没有。 对， 就今天我们吃饭上还在说这碗粥你要不要喝，如果你说要喝他会给你，如果你说不要喝他会说天凉了你还是喝吧，然后还是会 给 你，就跟主线没有任何影响，最多是影响一点点的那种好感率的增加。 可能也是文本量过大吧，他这个游戏毕竟体量已经非常大了。 这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不是一个闭环故事，如果他上来就把整个的故事都扔给你，他可能一口气去创造比如说4-5个、6个结局，你可以通过选择去选。 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他现在甚至可能整个故事还没有写完，究竟后面的剧情是怎么发展，他很难去给你设置这种接口，因为这样的话就好像那个时间发散理论一样，对，你每做一个选择宇宙都会分裂成两个平行宇宙， 对， 这种时间发散理论就是最后会变成无限个嘛，无限的这种无限的平行宇宙，最后你会发现说 像树 一 样，一 碗粥可能在后面变成了10000个结局，它很难控制，所以它尽量用这种单线的情节去控制这件事情。 是呢，而且就是工作量来说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游戏毕竟刚开服到现在也没有多久，它要 一个月， 对，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好像是12月20号全平台公测是12月20多号，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而且现在好像说他们的日流水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非常厉害的数字。 因为这个游戏当时也是就是在榜首也是占据了一段时间啊，对，占据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在以中国的这个游戏的用户数量来讲，如果你能在销售榜的榜首，不要说霸榜，你占了一两天的话，那个都很可观了。 哎，老白有没有去深入的了解一下《恋与制作人》这款游戏？ 我大概玩了20分钟吧， 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因为其实因为那个小木也知道，我只玩了20分钟，很多功能其实都没有体会到，还没有体验到呢。整体感觉来说，我觉得就是普通，只能说普通，就是因为可能确实是 get 不到我的点，我喜欢的东西他在里边体会不到，所以我就因为所谓的直男玩家，就是我这种最讨厌、最被游戏制作人讨厌的人，太过于挑剔， 就是会对这个剧情和所有的游戏体验，就是以一个业内人的感觉去， 是也不是业内人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包括我这类的人，可能更喜欢体验的还是那种代入感更深的一点的，就比如说这碗粥我可以喝，我可以不喝，类似于这种的，给我的选择多一点， 自由度高一点， 自由度高一点。然后包括当然女性向本身她面对的群体也不是我这样的人嘛，我这样的人是被人鄙视的。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游戏我说实话，它的可玩性真的不高，因为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游戏，10分钟就能把每天的所有的每日任务做完。 对， 10分钟之后就没有事情干了，只能等 他。这个和阴阳师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其实真说玩的话，我会更喜欢阴阳师，因为它有很多，比如说搭配卡牌 互动， 然后互动，然后包括我这个牌应该配哪个牌，然后怎样攻击力会更高，谁打辅助，谁弄什么技能之类的。 是的， 这些会非常多的一个思考过程，但是这个里面就没有。 女性向玩家对于游戏的可玩性的需求是比较低的，就是它并不需要你游戏有很复杂的系统，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做的事情，甚至未来有 有很多个性化的展示，它是不太需要这些东西的。 嗯 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问小木，就是像以前比如在 PSP 那个掌机上玩的一些女性向的游戏， 嗯， 但可以说千篇一律吧，基本上是 都是 大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嗯， 包括像刚才说橙光游戏，橙光游戏那个所谓视觉小说，基本上所有的就是剧本不一样，剩下的都一样。 嗯， 剩下都一样，画的不一样，画的不一样。 对，那现在出现了这么一款，就是在这个恋爱养成领域一个爆款的游戏之后，那老白或者包括小莫眼睛觉得未来这个游戏市场会被很多人去涌入吗？因为看到现在的成功， 嗯，说实话，当初暖暖的销售量也是很可观的，就是很多游戏公司都会去研究说，哎，奇迹暖暖这么一款游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人在花钱玩？但是咱们也看到了，《奇迹暖暖》是好几年前的游戏了， 嗯，但感觉好像后来也没有 什么，对吧？并没有特别多的人投入到这个领域里边去。 哦， 但是我觉得《恋与制作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嗯， 因为《恋与制作人》的形态相对于《奇迹暖暖》来讲，可能更，大家更好接受一些， 嗯， 因为大家会更发现说，哦，原来这样的游戏做成这样就 OK 了，大家会有很多女性去玩。 嗯， 当然了， 嗯， 咱们不是说《恋与制作人》做的不好， 嗯， 因为《恋与制作人》我觉得它的比较厉害的就是，比如它的剧本啊， 嗯，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声音啊， 嗯， 包括它里边刚才提到的那些玩法呀， 嗯， 对吧？互动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嗯， 这些东西都是它非常非常非常厉害 的 点。 嗯， 那就会去鼓励其他的游戏公司说，我们也想去 尝试 做这样的事情， 嗯， 比如说像，一年前大家都在说阴阳师好厉害啊，说这二次元玩家就是市场这么庞大，然后就有很多很多公司冲进来说我们也要尝试做这样类型的游戏， 嗯，对对对， 二次元类型的游戏，包括以前像那个剑娘啊，这样的游戏一火，大家就会陆陆续续都投入到这个市场来， 嗯，是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说不定恋与制作人就是 一个领头， 哎，就是打开中国乙女游戏市场的第一块这个敲门砖。 对，其实因为我是属于玩这游戏，我经常去会看他的官博呀，那攻略组的那些资讯，然后我发现他微博下面有很多评论嘛，都是上千上万条，有时候我也会去翻，然后发现很多玩家其实很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恋与制作人这么成功，而且这个游戏其实大家也并不是觉得它真的是一款好，就是非常完美的游戏。 是的，是的。 它都既然已经不完美，它都这么成功，他又很担心中国市场会非常偏向的说，大家一看啊，哦，赚钱了，所有公司都去做， 嗯。 其实作为玩家来说，还是更期待看到一款高品质的游戏，它会对剧本啊，对一些玩法啊，对 更考究一些 。希望大家也会更希望说，中国能做出来很多非常好的、非常能打动人心的， 而是像一个苍天大树一样挺拔而起，一直支持我们玩十年二十年， 所以就品质至上，是不是？ 对， 想要一个经典，而不是说是同类型的各种。只是为了赚钱而做的游戏 是， 嗯， 其实就现在来讲，游戏的就是游戏包在手游这个行业， 嗯， 大家的研发成本基本都在千万以上的研发成本， 嗯， 其实 还算比较较高的水平了， 已经比较难的，已经很难很难会有那种， 嗯， 就是突然发现某一个市场特别好做，大家呼啦一下全冲进来的状态， 嗯， 因为说实话能够投入到1000万这个等级去研发游戏的，可能国内的游戏公司就那些家， 那几家 就是那几家，然后 数得过来的 啊，对，就是两只手吧，可能肯定是数得过来的。 嗯， 大家如果真的这些游戏公司有兴趣去开拓这个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嗯， 但是未来可能有恋与制作人，有这个制作人，有那个， 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有更多的选择可以来感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 嗯， 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老白、眼镜、小莫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招牌 boss 又来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跟我们进群交流。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私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大きくないことも分かってるけれど、今この同じ共有してる時間、地も積もれば大和なでしこ、略して地積も大和なでこ。クラクラリ、クラクラル、あなたを見上げたらそれだけで眩しすぎて。クラクラル、クラクラリ、あなたを思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溶けてしまう。神様ありがとう。 接地气，红酒。